繁星戏剧村签约导演黄彦卓执导的《一夜一生》最近在繁星戏剧村再度开演。《一夜一生》定位于戏剧领域比较少见的悬疑类别，虽然有别于以往的青春题材，但也一如既往地用细腻的手法把握住了年轻人的脉搏。剧中的包袱和笑料也只有和年轻观众保持同样脉搏的导演才能写出。《一夜一生》将于4月18号到5月25号在繁星戏剧村上演，跨越春夏凝聚感动，在这里看到的是自己久违的戏剧梦想，老去的灯，在流浪中迷失方向的人，黑暗中唱起的歌，悲喜交加的青姐姐调戏法海，一群无所归依向往阳光的戏魂，说不完梦不停，让每一位观者的心都随着舞台上的戏梦人生温热。好，另外还有一条消息是要提示给大家的。4月29号上午8点半，教育面对面继续推出高招大型公益讲座，主题为一二本院校详解及中外合作双培外培对比的分析解读，解决考生自我定位及院校定位的困惑。一模分数出来之后，怎么样确定院校范围，出京还是留京，中外合作项目双培外培家长们又该如何选择，参加讲座您一定会大有收获。在本周六上午8点半讲座就开始了，报名热线您记好了是010-5735-4567，010-5735-4567，有300个免费入场的名额，额满为止，所以大家一定要提前拨打预约电话进行报名。好的，以上资讯是由今天为您编辑播报的。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2018年本科高招直播咨询。今天为大家带来的三所高校分别是北京邮电大学世纪学院、北京吉利学院和首都师范大学科德学院。大家有问题，欢迎您随时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提出您的问题。同时呢，您还可以拨打直播间外的两部热线电话65150822和65150833。 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1日全面开启。 中考改革元年，考试模式采用新计分方法， 招生政策凸显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力度， 权威专家解读政策， 学科名师坐镇指导。 每晚5点半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您倾力奉献。2018高考改革持续深入，如何洞悉高招变化，把握人生机会？ 双一流大学名单公布，高校格局产生重大变化， 打破专业招生原有模式，高校大类招生建成主流。 二三本合并后第二年，志愿选择进一步精细化。 2018年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日拉开大幕。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你梦想护航， 权威解读高招政策，全面解答必考难题，尽在每晚5点半到7点 FM107.3 教育面对面。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教育面对面2018年北京高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晴天，马上来邀请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三所高校，他们分别是首都师范大学科德学院和北京邮电大学世纪学院以及北京吉利学院。邀请出这些招办主任给我们打声招呼。首先邀请出首都师范大学科德学院招办主任张瑞。张主任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北京邮电大学世纪学院招生就业处副处长王帅。王处长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北京邮电大学世纪学院预祝考生朋友们进入理想高校。 好，这个节目还没开始就已经把祝福送上了哈。好，我们再来邀请出北京吉利学院招办副主任常亮。常主任您好。 哎，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大家这段时间有什么问题呢，也欢迎您随时把您的问题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随时提出问题。那么首先我们进入的是首都师范大学科德学院，一起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首都师范大学科德学院是经教育部批准实施本科层次学历教育的普通高等学校， 招生列入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统一招生计划，在全国30余个省市招生，在校生5000余人。学校实行学年学分制管理，学制4年，学习期满成绩合格者，颁发教育部电子注册国家承认学历的首都师范大学科德学院毕业证书，符合学士学位授予条件的，颁发首都师范大学科德学院学士学位证书。学校广泛开展国际合作，自2010级开始，学校所有专业的学生都要参加海外教学实践活动，作为必修课纳入学分管理。学校海外教学实践运作体系已经制度化和常态化，在学生学习、教师学教、干部学管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2012年，学校的搭建海外教学实践平台，培养应用型艺术人才，荣获了第7届北京市高等教育教学成果2等奖。 好，接下来我们邀请出首都师范大学科德学院招办主任张瑞，张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年的一个招生计划情况。首先我们这个学校还是以艺术类专业为主哈，就是这个艺术类专业占到咱们每年招生计划总数的比例大概是在96%以上哈。 对，现在应该是准确的说到97%以上。 那么这个97%的这个艺术人才培养的一个比例，那咱们这个培养侧重方面，肯定还是侧重于艺术人才这些培养是。 对，艺术类应用人才，我们是 好 目标。 行，请那个张主任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咱们培养方面的一些侧重，还有培养特色方面的一些情况。 好的，我们学校的培养特色主要可以概括为两个大的方面。第一方面呢，就是以全员育人机制为保障，全面推进全员教育的模式开展。学校呢，实行1+2+N 的全员育人机制。每个班都会配备一名辅导员，这个是大学里常规的配备，但是我们每个班另外还会配备一名学业导师，一名成长导师，一名行业导师和一名学友导师，全方位多角度的关注学生的成长和发展。学校的培养目标呢，就是在全人教育的理念指导下，在传授专业知识的同时，进行全人格的品质塑造和培养。经过4年的时间呢，想不仅要让学生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还要把学生培养成为真善美健富，也就是学问、道德、艺术、身体、生活全面发展的人，这是第一个大方面。第二个大方面呢，就是我们以4个融合为途径，实现学生的全面培养。所谓4个融合，融合就是课上与课下相融合，校内与校外相融合，国内与国外相融合，校内学习与行业实践相融合，这么一个4个融合的教学格局。举个例子，比如我们那个国内与国外相融合，就是要走出国门，开设国际课堂，拓展学生的国际视野。学校通过搭建海外教学实践平台呢，借鉴国外高校先进的教学理念、教学方法、授课方式、实践方式，来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刚才那个片花里也说了，12年我们的搭建海外教学实践平台这个课题啊，荣获第7届北京市高等教育教学成果2等奖。 对，这个也是咱们学校的一个特色哈。待会儿这个关于这方面的情况，请张主任为我们重点介绍一下哈。 好， 好，这个是我们的一些培养特色情况。刚才您提到了1+2+N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模式，它具体是指的什么呢？ 就是刚才说的，就是那个导师的配备。对，一就是传统的咱们的辅导员，就是我们和可能很多高校不同的，就是在配备了辅导员同时，还配备了这个刚才说的导师， 4名导师。 两名导师是学业导师和成长导师。N 呢，就是N 名行业导师和学友导师。学业导师呢，就是每个班有一个，大概是他本专业的老师，他来担任。对，日常呢会对学生专业上学习上有困惑的地方来进行指导学习。成长导师呢，就是我们学校的一些管理干部，他会每个老师会任一个班的导师，是关注学生的思想动态，他的生活上的一些困难。还有对行业 N 呢，就是指行业导师和 N 名学友导师。行业导师我们会外请一些就是在行业内啊，传媒行业也好，美术行业也好，或者是其他行业也好，相关的有些专家学者来进行到学校来进行开设讲座教学。对，还有就是学友导师会请一些高年级的学生，比较出色的学生来带低年级的学生。 相当于咱们提前把这个专业和企业之间已经打通了哈。 对对， 这方便为我们以后学生在就业情况就业方面提供一些相关的支持。 对，在他在学校期间就要做接触行业。对，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微信平台上花开朵朵他问了，他说首都师范大学科德学院和首都师范大学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这个问题可能也我们在平时咨询的时候也经常会遇到， 很多家长和学生比较困惑哈。 对， 首都师范大学科德学院是首都师范大学联合社会力量举办的一所独立学院， 嗯， 是实施本科层次学历教育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计划也是纳入国家统一招生计划进行管理。当然科德学院的党政管理和教学工作都要接受首都师范大学的领导与指导，首大也派出一些管理干部还有专业老师来参与学校的管理和教学工作。 嗯，好， 是这样。 那如果要是在填报志愿的情况下哈，我们这个因为97%以上是艺术类专业，咱们艺术类专业在北京的批次是在应该是在提前批。 对，我们的艺术专业是在提前批，本科提前批 A 段。 嗯， 对 啊，那普通的文理科专业呢？ 就在本科二批。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年的一个招生计划情况吧，请张主任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嗯， 好的，我们的招生计划呢，基本上18年应该是与去年持平的，预计还是315人。 嗯， 普通文理科专业呢，大概每年是在北京要招可能10-20个人，相对来说就是比较少，大部分还是艺术类专业。 嗯， 大概能艺术类专业能到占到300到300几人这样。 哦， 对。然后艺术类专业刚才说了，在提前批 A 段录取， 嗯， 录取原则就是优先录取第一志愿考生， 嗯， 一志愿录如果录满之后，还有未完成招生计划，顺次录取二志愿的考生。 嗯， 这样。 那么今年在专业方面有什么变化吗？有没有一些新增的专业可以给考生介绍一下？ 对，我们也是根据北京市这个文化传媒行业的发展啊，和将来的这个用人市场的需求，我们新增了一个招生专业， 嗯， 就是电影学专业。 嗯， 电影专业也是属于艺术类专业，主要是培养具有一定的文化理论素养和艺术修养，能够掌握电影电视剧啊电视节目导演的这些专业知识，能够具备一定创作能力，能从事影视制作的这样专业专门的人才。 嗯， 这样我们培养的学生等到他毕业的时候，能够达到通晓视听语言，熟练掌握各种剪辑的技术和艺术，能够胜任故事片啊纪录片专题片广告 MTV 等这些影视剧这个影视类型剪辑和导演的这种工作。 嗯，这是今年新增的一个电影学专业。 电影学专业， 为什么今年学校会计划新增这样的一个专业呢？ 第一呢，就是因为我们本身是以艺术专业为主，现有的学科啊，在学科交叉，在培养符合性人才方面需要，就是学校可能教学的需要，因为我们本身有广播电视编导专业，有摄影专业，而电影学专业呢，和这个两个专业应该是相关的专业，就可以是互相交叉、互相支撑。 嗯。 第二个就是我刚才简单的说了一下，我们也调研了北京市的一些行业的发展和用人的需求。他这可能这个专业的用人缺口比较大， 嗯， 所以我们开始这个专业。 好，那这个专业是纳入艺术类还是普通类进行招生？ 艺术类、嗯。 好，那么现在为您介绍的是首都师范大学科德学院，邀请到的嘉宾是招办主任张瑞。大家有什么问题呢？也欢迎您随时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同时呢，你还可以拨打两部热线电话65150822和65150833。 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1日全面开启。 中考改革元年，考试模式采用新计分方法， 招生政策凸显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力度， 权威专家解读政策， 学科名师坐镇指导。 每晚5点半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您倾力奉献。2018高考改革持续深入，如何洞悉高招变化，把握人生机会？ 双一流大学名单公布，高校格局产生重大变化， 打破专业招生原有模式，高校大类招生建成主流。 23本合并后第二年，志愿选择进一步精细化。 2018年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日拉开大幕。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你梦想护航。 权威解读高招政策，全面解答必考难题，尽在每晚5点半到7点 FM107.3 教育面对面。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教育面对面。接下来我们继续邀请出首都师范大学科德学院招办主任张瑞，张主任继续给我们介绍相关的情况哈。刚才张主任提到了咱们学校的一个海外教学实践活动哈，这个也是咱们学校的一大特色了，是从2010年的时候已经开始实施的哈。而且它最大的特色就是学生每一位专业的学生都要参加这样的实践活动，而且还是纳入咱们学校的这个必修学分当中的哈。 对，是这样。 请张主任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这样的一个项目吧。 好的。根据学校培养方案的要求呢，是所有的学生从2010年开始，所有学生都要完成一次国外实习实践。 嗯， 因为现在我们的专业学费上，所有专业都是69800元每年，

2018高考改革持续深入，如何洞悉高招变化，把握人生机会？ 双一流大学名单公布，高校格局产生重大变化， 打破专业招生原有模式，高校大类招生建成主流。 二三本合并后第二年，志愿选择进一步精细化。 2018年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日拉开大幕。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你梦想护航， 权威解读高招政策，全面解答必考难题，尽在每晚5:30到7:00 FM107.3 教育面对面。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联合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为您直播的教育面对面2018年北京高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晴天，今天继续2018年本科高招的直播咨询。今天为大家带来的三所高校分别是首都师范大学科德学院、北京邮电大学世纪学院和北京吉利学院。大家有问题也欢迎您编辑问题直接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同时呢，您还可以拨打直播间外的两部热线电话65150822和65150833。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邀请出首都师范大学科德学院招办主任张瑞，张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哈。刚才在上一时间段，张主任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学校的一个很大的亮点哈，就是海外教学的一个实践活动，还有什么亮点是想带给大家的呢？ 嗯，亮就是可能刚才还要把这简单的做一个补充嘛，就是海外教学实践亮点，因为还有一个加拿大的没有说。 嗯， 学校呢还与加拿大的维多利亚大学、皇家大学建立了合作关系，通过这个大学课堂、移动课堂、实践课堂有机的结合，使学生能够充分了解加拿大的学习多元文化。 嗯， 跟这个刚才说的这个大学课堂、移动课堂、实践课堂，也应该也是我们在实习实践中逐渐开发出来的一个有特色的教学模式。 嗯，哎，这个教学模式是怎么样的呢？移动课堂它是一个怎么样的模式？ 移动课堂呢，就是可能结合着现在的有一个线上教学的这种模式。嗯，对，比如说我们可能学生在加拿大学习，因为时间比较短嘛，就3周多的时间。 嗯， 但是如果有一些课程啊，有些专业他特别感兴趣， 嗯， 他回国以后还可以通过这个在线的形式和加拿大的老师和同学进行交流。 嗯， 啊，移动课程， 师资方面也是可以和国外的老师进行一个共享的，是吗？ 对，是的。本身因为我们刚才说的实习实践团到这些国家，到这些高校去，他们就专门会安排老师给我们学，那个我们的学生来安排一些相应的课程， 嗯， 也会对面向我们的老师也开展一些培训。 嗯， 学生对， 嗯，哎，我特别好奇的是，如果这些学生毕业的话，哈，这个毕业证书上会有什么相关的体现吗？或者说会不会给我们发一个什么认证的一个证明？ 啊，对，刚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亮点，就是所有的这些学生他去参与的这些国外的海外的学习啊， 嗯， 是有学习经历证明，还有会发放结业证书， 嗯， 会有海外合作高校的领导啊给学生进行颁发。 嗯， 另外呢，就是像加拿大去加拿大的这个学习的课程，他们还要学习航空航海的一些课程， 嗯， 还会要取得这些这个驾驶飞机、驾驶船舶的这个驾照， 嗯， 在就是国外的来进行颁发， 嗯， 这也是包含在这个实习实践的课程里的， 嗯， 这也是我们很好的一个优势和亮点。 嗯，在就业方面也给我们同学提供了很多优势哈。嗯， 对，是这样。 那接下来咱们就来说一说就业方面的情况吧，好吧？ 嗯，好。 就业情况近几年是怎么样的？然后就业去向一般是什么呢？ 好的，学校呢，因为是在大兴，这个以国家新媒体产业基地星光影视城为实习实践基地， 嗯， 所以说这个还是这个学校所在区域还是文化产业比较发达的， 嗯， 就业前景呢也比较广阔。近3年我校的就业率都稳定在96以上，15届毕业生的就业率是96.88%，16届是98.33%，17届呢是98.48%。我们毕业生啊，这个就业单位的这个性质也呈现多元化的特点，比如15届的毕业生就业，这个进入国有企业的比例是10.59%， 嗯， 去教育单位就业的比例是3.57%。他这个单位的行业的流向也比较广泛，就是在其中是在文化、体育和娱乐这个行业就业的人数最多，比例是18.64%，这也符合我们学校的这个专业的这个定位和特点。 嗯， 比如15年我们学校有毕业生还有4人应征入伍，3人被聘入为北京大学生村官。学校呢支持新疆、阿克苏、来京选拔北京高校优秀毕业生赴疆工作。 嗯， 我校呢有3名毕业生经过面试、考核、体检， 等成功的被应聘到新疆工作，就是这个他们各种单位的性质啊、行业啊都有，比较广泛。对， 咱们还有一个地理位置的优越性哈，就是因为咱们学校是地处北京文化创意产业这个密集区，有很多的这个基地， 对， 可以供大学生去实践。 对， 哎，这方面给我们提供了哪些实践机会呢？ 第一就是实践的学生，一是学校会组织安排一些国内的实习实践，因为刚才我们一直在强调的是国外，其实我们在国内还有很多次的实习实践，学生都会到这些单位去，一是学校会有组织的安排学生去从事一些，比如说做一些这个助理的工作，做编导、做摄影、做设计都会有。第二呢，有些学生会自发的，他会因为他这个在这个他有这个地理的优势、行业的优势，他会跟学长啊和这些导演取得联系。比如像前段时间我们这个中央电视台做的一个叫《绿水青山看中国》这个节目，这个他的编导、幕后制作团队都是科德的毕业生 啊， 他中间有三分之一的都是科德毕业生，都是通过师兄带师弟，已经就业的这些师兄来学校来招聘实习生来进行合作，来推做这些节目， 相当于有一个不仅有一个实践就业机会的一个平台，还有很广的一个人脉关系哈。 对，是这样。 好，那么深造情况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 深造就是我们的近几年也有毕业生在国内高校就读研究生，大概比例是3%+，当然考生这个考研的去向高校，国内的高校都比较多，国内的有中国人大呀、北京师大、中国传媒大学、首师大、南昌大学、四川师范大学、内蒙古师大、广西艺术学院等等这些学校，这样。 好，那么我们接下来给考生提供一下近几年的一个在京的录取分数线，供考生参考一下，好吧？ 好的。我们其实分数线，艺术类专业是在本科提前批 A 段录取，它的文化课只要达到北京的艺术本科线控制线就可以，那么去年的线呢是文科320，理科300，就是其实参考去年的线就可以。然后呢，普通文理科专业呢是在本科，从去年开始是在本科二B录取，它只要达到本科二B线就可以。 那如果就是艺术的校考成绩达标了，最后我们是按照艺术成绩录还是按照这个专业成绩呢？ 我们就是文化课过线，按照专业成绩录取。 专业成绩录取。 对。 好，那录取原则方面还有什么特别提示吗？ 我有三点嘛，想提示同学们。 好。 第一呢，是我们的艺术类专业如果生源不足，我们是认可其他学校相近专业的本科合格成绩。此时呢，我们是按照那个文化课成绩择优录取。第二呢，就是如果报考生源充足的话，学校一定会增加计划录取。第三呢，就是我们的普通文理科专业，如果需要降分录取，我们是按照北京市统一的降分政策进行来执行。但是艺术类专业是不降分的。 好，那这段时间也再次感谢张主任给我们进行的一个介绍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走进北京邮电大学世纪学院。我们首先来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北京邮电大学世纪学院由北京邮电大学于2005年举办，是教育部直属高校在京举办的唯一一所独立学院。学院学科涵盖公管、文艺等四大门类，涉及19个专业。学校被纳入北京邮电大学发展战略，自2015年起，北京邮电大学已接近近80名品学兼优的世纪学子，在大三专业课学习阶段进行为期1年的访学交流。2016年9月，学院与北京邮电大学网络技术研究院签署了联合培养研究生的协议。学院实施工程教育和工程师培养，高度重视实习实训，投入3000多万元建成了7个校级实验教学中心、90个实验室、5个校内综合实习实训基地、108家校外实习实训基地、60家实习就业直通车基地，成为人社部和北京市人社局送企业进校园、为毕业生就业助力的试点学校。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教育面对面2018年北京高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晴天。我们接下来将走进北京邮电大学世纪学院，邀请出北京邮电大学世纪学院招就处副处长王帅。王处长您好。 大家好。 刚才大家从片花当中也听到了哈，学院在已经被纳入了北京邮电大学这样的一个发展战略哈。可能有很多家长和同学特别想知道，咱们世纪学院和北京邮电大学之间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关系？如果说就读于世纪学院的这些学生入学之后，可以享受到北京邮电大学哪些优质的资源呢？请王处长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其实这个问题啊，每年都问，我们呢也每年都要谈一谈。 为什么呢？因为很多家长啊都会问，你们学校是不是就挂个邮电大学这个名啊？没有实质性的关系啊。嗯，其实我在此要感谢家长们的质疑，为啥呢？因为只有他们的质疑才鞭策了我们才激励了我们要给学生提供更好的这种北邮的资源。 嗯 啊，在此我也要感谢我们的这个母体学校北京邮电大学，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有教育情怀的高校。他给我们世纪学院提供了很多的支持， 嗯， 这才使得我们世纪学院更好更快的发展。 嗯， 首先呢，我认为这个从顶层设计上来讲，把我们世纪学院纳入到北京邮电大学一校四园的发展战略，为世纪学院的发展奠定了一个基础。啊，具体它体现在这几个方面。第一呢，这个邮电大学会选派这个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博士生导师、硕士生导师，担任我们学校的一些学科的专业学科带头人。第二呢，是我们从2015年开始，每年都有几十名学生，在大三的学生送到北京邮电大学学习一年的专业课程。第三呢，是学院每年有300名学生能够获得北京邮电大学的优秀团员、优秀团干部、优秀党员这些荣誉称号，而这些证书呢，对学生的就业的时候起到了这个不小的帮助。第四呢，是我们从去年开始，我们开始和邮电大学进行联合培养硕士生的这个措施，应该为那些品学兼优的学生直接进入邮电大学提供了很好的这个途径。 这个联合培养硕士生是怎么样，有一个上升的途径吗？ 是这样，从我两方面吧。第一方面是我们邮电大学世纪学院的老师和北京邮电大学的老师进行一些团队的进行一个团队进行团队方面的科研研究。在这个科研研究的过程中，会需要招聘一些硕士研究生。而这些硕士研究生呢，那个我们学校的老师，世纪学院的老师，在日常的平时的这个在世纪学院的这个教学过程中，会有针对性的培养和发现一些世纪学院的学子。这样为他们将来考取研究生就很有帮助。 可以是校内推荐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是这样，这个您说这个校内推荐和保研，目前全国独立学院没有这个资格。所以我们就是没有这个学生，就是再优秀没有这个机会，从国家政策上来讲是不允许的。他只能说从这个教学和这个老师这个指导这方面能起到很大的帮助。 能够享受到一些优质的资源哈。好， 对， 那么刚才您还提到了在大三专业课的学习阶段要进行为期一年的访学交流，那这一年的话，如果毕业的话，会体现在我们的毕业证书或者是有什么发一个证书或者认证一个什么情况吗？ 对，我们会这个在他这个教学习经历上会有一个证书的。 好，那我们今天再来公布一下今年我们在京的一个招生计划情况吧，请王处长给我们介绍一下。 我们今年的这个计划应该和去年基本持平，应该保持在500人左右。文科呢基本是60人，理科呢基本上是390人，艺术呢是55人。 好，有哪些专业是在京的考生可以去报考的呢？ 我们总共有这个13个理科专业，5个文科专业，1个艺术类专业，面向北京考生，这个应该是在学校开设的所有专业，在北京都招生， 都可以有选择的机会哈。 对对对。 好，有一个亮点是需要特别提到的，就是咱们这个专业设置的一个亮点哈，它是优势加稀缺加整合这样的一个专业模式的设置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我们优势呢是指的是我们精心经营的北京邮电大学的一些优势专业，就是把邮电大学的优势专业引进到这个世纪学院来，主要有通信工程、电子信息工程、计算机科学技术、机械电子工程。稀缺呢是主要指的是我们根据现在这个市场经济发展的这种内在需求，打造一些新兴的特色的一个学科，比如说数字媒体艺术、数字媒体技术和物流工程。 那个整合呢，主要是指的我们学校适应这种国际化发展的一种趋势，把国外的优势的教育资源引到我们国内来，比如说，日本的这个计算机方面比较有优势，我们就把日本的京都计算机学院的软件工程这个专业引进过来，和我们联合办学，聘请这个日方的优秀的教师亲自到中国来授课。 好。 然后我们这些专业呢，我想还有四个特点，可以用四有来概括一下。 打四有。 第一有呢，就是我觉得是应该是有实力。这个学校我们05年建校到今年应该是13年了。这个学院通过引进一些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做学科带头人，培养出了这个北京市的优秀教师团队做这个骨干教师，并且投入巨资打造这个校内外的实践平台，应该说是专业这个办学实力啊不会低于一些公办的一些二本的水平。这个有个数据我说一下，像我们目前拥有三个北京高等学校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一个北京市重点实验室，一个北京高等学校示范性校内创新实践基地，一个国家级大学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这涵盖了我们所有的专业。应该这种办学实力，其实家长有心的话可以看一下普通公办二本的一些简介，应该和他们的实力差了不远，甚至说不会比他们差。第二呢，我觉得我们的专业呢目前开设的还是有前途的。通过这几年来看，我们这个也比较幸运，比如说四年前咱们这个总理啊提出互联网加的这个概念，我们学校其实在总理提出之前啊就把目光聚集围绕移动互联网来建设，现在事实也证明，现在这个移动互联网这一块的薪资水平应该在行业内处于基本上是领先的，可以说基本上属于最高的，应该是为学生打造相当有前途的一个专业。 那咱们这个专业哈，毕业之后的起薪情况是怎么样的，能透露一下吗？ 据我了解啊，像我们这个计算机，像我们这个通信，像我们的数字媒体这一块，有的学生目前啊工作三年啊，就我们这个工作三年之后我们调研的，基本上年薪10万的很正常啊，非常正常。 那还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情况。 应该很说辛苦一点，但是挣得多。 刚毕业的同学来说已经很不错了。 还可以并且从这个现在这个社会发展需要上这个情况来看，我觉得这个掌握一门技术应该还是相当的可靠。然后再一个就是我认为第三有就是有实践。学校这个因为特别注重这个实验室建设也取得了一系列成绩，就是为了是让学生在校内就能完成实践，基本上做到与社会实现这个零对接，应该说还受到了这个我们毕业生啊是受到了像这个华为啊、中兴啊、移动啊、联通啊、像大唐这些通信类企业的一个非常高度的认可。最后一个有呢，就是我觉得还是有点性价比。我觉得我们世纪学院也是应该有教育情怀的。刚才我介绍了咱们学校拥有这么多省部级的实验室啊，然后那个按道理来说投入了很多的这个金钱，应该可以有理由多收点学费。但是呢我们学校目前来看这个学费啊在这个北京市的独立学院中还比较有优势， 刚才 不算高。 刚才首师大科德是69,800，您这边是多少？ 我们呢，这个普通文科类的是26,000一年，这个普通理科类的是28,000一年。然后这个通信工程、数字媒体技术是32,000一年，这个软件工程、物联网工程是35,000一年，艺术类的数字媒体艺术是38,000一年。 好，这个是一个学费的一个情况哈，还有哪些是想给我们呈现的亮点？ 我想这个谈完专业，可能家长啊，这个最关心的就是学员的就业情况，怎么样？我就一块说一下吧。 好，因为为我们学生提供了很多，在校的时候就已经提供了很多这个实践平台了。 对对。 那未来就业情况是怎么样的一个趋势呢？ 我认为呢，在这个独立学院这个范围内啊， 还算是做得可以的。这个我们的学院的就业呢，也可以用三高来概括。第一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就业率还比较高，我们现在有九届毕业生12000余人，平均的就业率应该是98%以上，并且是保持的是比较稳中有进啊。第二呢，是我们的这个签约率还可以，因为签约率可能是更代表一个学校的就业的一种质量。我们这么多年呢，我们的签约率是保持在8%以上。毕业生那个毕业生有应该1/3的学生是将近4000余人，就业于这种国有的企事业单位，应该可以说就业质量啊还是很不错的。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考研率在这个独立学院这个范围内，这个北京地区啊，还算是可以的。然后前两年统计的数据来说，也是不敢说最多吧，应该不会低于前2名。这个再一个，我们通过这个就业、考研、出国创业这个4个平台，为学生提供这种可以说毕业的这个就业平台吧。然后这个尤其是我们这个就业这个平台，是通过4个渠道为毕业生提供就业的机会 啊。4个渠道， 对。然后我们基本上统计了一下，这个通过这个4个渠道大概为每个毕业生平均推荐6个工作岗位的机会。 好，由于时间的关系，一段广告要进入了。接下来有4个渠道6个这个实践机会哈，到时候请这个王处长再给我们进行一个具体的介绍。 好的。 好，那么还有一条消息是要提示给大家的，在星期六上午8点，周日的时候上午八点半的时候，教育面对面将继续推出高招大型的公益讲座，主题是12本院校详解以及中外合作双培外培的对比分析解读，解决考生自我定位及院校定位的困惑。一模分数出来之后，怎么样确定院校范围，出京还是留京，中外合作项目双培外培家长们该如何选择，参加讲座一定会大有收获。报名热线您记好了，是010-5735-4567 010-5735-4567，在4月29号，也就是明天上午8点半的时候，一共有300个免费入场的名额，额满为止，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进行报名。 从政府到社会，从学校到家庭，关于教育，我们每天为您关注。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教育面对面北京高招直播咨询节目，我是杨洋。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 我怀念校园里的时光，想对你说，别嫌校园里的日子过得太慢，离开学校考试只是换了一种形式。教育面对面每年陪你中高考，让你我都能看见更好的自己。 小升初是很多家长关注的一个热点，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来的是二中教育集团，我是姚迪，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 从财经到教育，别人看我走的是一条跨界之路，其实内在的逻辑是一样的，一切需要开花结果的路一定都是漫漫征途，不会有捷径可走。从小学开始聆听陪伴你成长的每一步。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每个周末为您安排播出的留学面对面。大家好，我是张征。美国的名校是越来越难进， 我是个旅行爱好者，走过世界很多的地方，因此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好奇，并对人生也充满了期许。大千世界，有梦想就有希望，我愿帮你教。 本栏目由学大教育特约播出，学大教育专注个性化辅导16年。学大教育成立于2001年，目前北京35家学习中心，全国600余家，课程形式涵盖个性化一对一、个性化小班组、中高考集训课程、艺考私人定制课程等。学大教育拥有多年的教师团队、严格的教学管理、浓厚的学习氛围、优秀的教育服务。学大教育，您身边放心的教育品牌。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联合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为您直播的教育面对面2018年北京高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今天。今天继续2018年本科高招直播咨询，为您邀请到的三所高校分别是北京邮电大学世纪学院、北京吉利大学和首都师范大学科德学院。大家有问题，欢迎您随时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同时拨打场外的两部热线电话6515082和6515033进行咨询。好，我们接下来再次邀请出北京邮电大学世纪学院招生就业处副处长王处长给我们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王处长您好。 哎，大家好。 嗯，刚才我们就接着上一段的那个就业情况开始聊哈。 好， 我们提到了四大渠道哈，这四大渠道请王处长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 嗯，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招聘会渠道。 嗯， 通过学院自己举办的校内招聘会，并且和北京就业指导中心、中科院人才在室内联合举办的3到5场的这种室内招聘会。 嗯， 然后我们大约统计了一下，每年有参会的有600余家的企业，提供有4000余个岗位。 嗯， 然后第二呢就是我们母体学校。北京邮电大学的渠道，这个北京邮电大学的这个校内招聘会啊，会为我院的这个毕业生提供大概有2000个适合我们学院毕业生的这种岗位。 嗯， 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们的合作企业的渠道。 嗯， 我们学院通过与这种中兴通信呢、水晶石啊、益阳信通，大概有108家，这种企业合作，为学生提供大概有300余个岗位。 嗯， 第四呢就是通过我们新媒体渠道，学院通过这个就业信息网微信平台，累计为每年为学生提供有上万条有效的岗位信息。 嗯，好，另外咱们学院还是北京市首家获得教育部批准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独立学院哈。那么今年还将继续增大中外合作办学的这样的一种培养模式，比如说要加大这个软件工程中日国际合作项目的这样的一个办学力度哈。请王处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这个项目究竟包含了哪些内容呢？ 我觉得呢，我们学校很荣幸啊，能够说获得这个教育部的这种批准中外合作办学项目。首先呢，我认为合作办学第一项，家长和考生们最需要关注和关心的就是合法性，因为现在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这种合作办学，这个真正获得这个教育部批准的啊，一定是可以通过这个咱们志愿填报系统能够填报的，或者通过其他途径能够查得到的，也就是说，这合法办学是一个基石，也是一个学校诚信办学的一个基础。 嗯 啊，首先这个我给大家建议就是合法性啊。第二呢，就是说，我认为我们这个项目呢，这个国合作的这个国外高校的这个专业的实力还比较强。据了解，我们这个国外这个学校日本京都计算机大学院这个计算机的这个专业水平合作的是在他们日本能够排在前10名。 嗯 啊，然后第二呢，就是我们学院对这个软件工程这个专业的合作要求，对学生的培养要求比较高。学生进来的分虽然低，但是我们对他的培养的这个要求是应该是按照一本的要求啊来培养。第一呢，学习的时间长；第二呢，学习的难度稍微大；第三呢，是这个学院是通过与日方合作，然后让日方的老师亲自到这个咱们学校内部，学校这个到咱们中国来授课。 嗯 啊，有10门日方的课程啊，尤其是提到这一点，了解日本的这个教育文化的这个，大家应该很清楚，那个日本的老师对中国的学生要求非常非常严格。从你的这个专业基础知识，到你的这个日常的行为习惯啊，都会对你有要求。 嗯 啊。所以我综合这方面来说呢，我认为这个项目的这个应该前景还是非常不错的。 所以说今年想要报考咱们学校的同学和家长可以具体的看一下咱们这个学院发布的这样的一个具体的一个介绍哈。 对对对。 嗯，好，那最后近几年的一个录取分数咱们公布一下供考生参考一下。 嗯，好， 我们那个去年理科的最低录取分是409分，也就是二本线下30分。 嗯， 文科呢是461分，也就是二本线下7分。 嗯， 在此呢也是特别感谢这个北京市考生和家长来厚爱，我们应该这个分数啊，相对来说在独立学院中是非常高的，这个录取的这个形势呢，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喜人的， 生源比较好哈。 啊，所以说这个如果这个想报我们世纪学院的学生呢，这个可能主持人会问到有哪些建议。第一点呢，就是说这个因为平行志愿二本有很多个高校可以填报，那我首先建议家长最喜欢哪个学校啊，就把哪个学校放到最前面。 嗯， 如果不喜欢世纪学院，就往后边放。嗯，不一定非要让你放第一志愿啊。 嗯， 这个第二个呢，就是报好专业。我们的专业呢是不设分数极差的，也是家长你最喜欢什么专业，你就把哪个专业往前放，按自己的喜好就可以了。 嗯， 我们这个没有什么男女身高这种限制。 嗯，一定要遵从自己的内心啊。嗯， 对。 好，那这段时间也再次感谢王处长给我们进行了一个介绍哈。大家有问题还可以继续提问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我们的三位招办主任都在直播间第一时间为您解答。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走进的是北京吉利学院，一起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北京吉利学院是国家教育部批准的普通本科高校，由吉利集团于2000年创办。学校下设汽车工程学院、商学院、人文与设计学院、欧美国际学院等四个二级学院，教职工800余人，全日制在校生近10000人。学校确立了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并适应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应用型、创新型高级人才的办学定位。2014年5月，教育部批准北京吉利大学升格为本科高校，并更名为北京吉利学院。今天，北京吉利学院站在新的起点上，开启了教育事业的新篇章。学校秉承为了学生更好地走向社会的使命，坚持以应用型人才培养为核心，勇于探索创新，不断深化学科建设，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夯实专业建设，强化师资队伍建设，不断凝练特色，持续提高办学水平，为北京市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好，接下来让我们邀请出北京吉利学院招办副主任常亮。常主任您好。 嗯，大家好。 嗯，首先常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哈，今年北京吉利学院招生计划和去年相比哈，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嗯，在计划上来讲呢，我们学校跟2017年应试基本是持平的。 嗯 嗯，在京计划应该在260左右。 260、 嗯、对对对对。 好，有没有什么计划增加的一些情况，这样的专业可以供考生参考一下？ 嗯，今年是这样的，因为我们18年呀，我们学校新增了那个6个专业。有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表演儿童艺术方向，产品设计，数字媒体艺术，管理科学，电子信息工程专业。目前呢我们是有英语那个国际幼儿教育丹麦特色班，这个专业可能在近会增加计划的。 这个是在哪个类？是在学前教育类。 对，学前教育就是普通类的。对，因为这个专业是我们跟丹麦大学合作的。目前这个专业呢，就是说它培养了具有扎实的英语听说读写译等语言的应用能力，掌握国际先进的幼儿教育理论与方法，并能够熟练应用英语的语言工具，然后从事这个国际幼儿教育的教学研究推广等工作的应用型复合型国际化的人才。此专业呢采用的是英语加专业的培养模式，引入北欧的特色课程，采用双语教学，在校期间呢将到合作院校，合作院校北丹麦大学学院研修一学期。对， 您看咱们今年新增了6个专业， 六个专业， 这个比例也是不小哈。 是的，是的。 还有一些什么样的特色的咱们新兴的一些专业可以为考生和家长推荐一下的呢？ 好的，现在我们说那个表演艺术儿童艺术方向，这是我们今年新增的一个专业。这个专业呢属于艺术类专业。它培养的呢具有先进的教育理念和综合的艺术修养。同时在儿童的音乐、舞蹈、钢琴等方面具有一技之长。能够在学前教育然后中小学校 特殊教育以及儿童艺术培训机构，从事儿童综合艺术教育，然后可以就业方向可以说艺术的那个管理工作，还有艺术教育培训机构，或者是特殊的那个教育以及艺术教育管理等工作岗位啊，这是这个表演艺术表演专业。还有就是我们的产品设计，它是美术类的，还有数字媒体也是美术类的，这两个专业呢基本上都是跟美术相关的， 这个也是今年艺术类专业的一个招生。 对对对对，是这样的。然后还有就是说普通类的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这个专业呢主要培养的是计算机的基本理论与应用，熟练运用信息科学数据科学的基础理论，熟练掌握云计算大数据分布式储存技术，能进行数据采集处理分析以应用的高级应用型人才。还有什么管理科学呢，我们分两个方向，一个是质量管理方向，还有一个是项目管理方向。质量管理方向呢，它主要是培养的是具有一定的汽车行业背景知识和扎实的质量管理专业知识和技能，能在服务业和制造业，尤其是汽车行业的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领域，从事质量的策划，质量的设计、质量检测等应用型复合型的管理人才。然后项目管理方向呢，管理科学项目管理方向，它主要是培养项目管理方面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及平衡的进度、成本、质量关系和利用有限的资源创造最大的业务价值的意识和能力，熟练运用数量分析方法与信息管理技术分析和处理复杂的管理问题，能从事项目可行性的分析、项目的规划，然后项目的策划、项目的计划与实施，应用型复合型的中高级管理人才。 这个是管理科学，它下分的两个方向。 两方向，对对对。 最后还有一个是电子信息工程， 对对对。这个专业呢，它也是以汽车为背景的，以汽车电子产品的研发、制造为主要对象，及信息处理，电子与计算机技术于一体，培养呢具备测量、信息处理、以控制的基本理论和扎实的学科基础，掌握电子信息系统可编程集成电路的设计开发技术，在汽车信号与信息获取、传输、处理、开发以及计算机应用领域，具有较强的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的高级应用型人才。 您看咱们这个今年一共新增了六个专业哈， 对对， 这个数目也是不小的哈。为什么会考虑到新增这六个专业呢？ 这也是根据我们人才的需求、市场的需求，然后我们经过这个调研对考生的需求，然后开始这六个专业。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人才培养方面哈，咱们吉利学院有什么样独特的优势呢？ 我们也是依据我们北京吉利学院的办学的使命和定位，按照职业岗位的能力需求，培养学生呢，表达的交流、就业上岗、团队合作、批判思维和那个终身学习等五种能力的为目标，以学生参与的项目训练为主要学习方式，以校企联合培养为依托，培养解决问题能力，专业应用水平高，职业素质高的应用型、创新型、创业型人才。 那么有没有和校园和企业这样的一种合作模式？ 有的，我们基本上每个专业都是有这个企业的那个专业植入到我们的学校里面的专业的。你看，我们与这个我们电子商务专业与达内时代科技集团共建的电子商务专业那个特色班的签约仪式，还有与沃尔沃也签订了就业班的。 好，这个如果要是企业进入到咱们这个班级的话，实验班的话，是从大几的时候就开始 大一开始 那这样的话会为同学们提供哪些利好？会不会近水楼台先得月？比如说表现优秀的同学毕业之后就可以提前进入到这个岗位去工作？ 是的是的，没问题，是的，是这样的。 好，那么咱们不妨就来谈一谈咱们的就业情况还有一个深造情况哈。 好， 常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像就业情况呢，我们每年三月到五月每月有一场大型的招聘会，然后呢大约有百余家企业吧来到我们学校，然后很有针对性的给孩子们提供这个就业的岗位。然后近三年我们学校的平均的那个就业率均在95%以上的。 好，那深造情况呢？ 像深造情况的话，我们学校的学生呢也可以去 出国、考研，这些都是可以的。 好，其实咱们今年哈，学院在国际交流方面取得了一个新的突破和发展哈，为同学们带来了哪些亮点呢？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吉利学院呢，今年又2017年与这个加拿大的开普敦大学签立的那个友好的院校和有关系，就是我们学校的本科的学生可以去加拿大的开普敦大学去念研究生，然后有什么的优势呢？就是说，一般正常的那个加拿大大学，加拿大开普敦大学呢，它的正常录取是本科学士学位，然后我们学校也是可以的。然后呢，我们学校的平均成绩，孩子们在我们学校平均是70%到75%以上，就是可以被录取，但正常是80%以上的。 那这个比例还是挺高的。 对对，这是我们学校的一个优势。正常的呢，他们正规录取他们雅思成绩要不低于6.5的。但是在我们学校的学生，他可以参加凯普顿中国办公室语言内测。对，然后可以不停过雅思成绩的。对。 这是也是一个 优势， 为我们提供的一个福利。 对，然后还有个优势就是说，所有毕业于凯普顿大学的 MBA 双语课程的吉利学生，中国办就是中国就是凯普顿大学中国办公室负责办理，就是所有学生的回国的认证的。对。 好，那请常主任再给我们公布一下近几年的一个录取分数情况，供考生和家长进行一个参考。 好的，我们近几年的分数呢，是2017年我们文科的最低分是446分，然后理科呢是409分。 好，录取原则方面还有什么特别提示吗？ 基本上没有特殊的那个要求。 还有更多的一些情况，如果要是家长想了解的话，也可以拨打咱们招办的联系方式哈。常主任公布一下吧，咱们的联系方式是什么？ 010-6075-1995，010-6075-2136。 好。 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1日全面开启。 中考改革元年，考试模式采用新计分方法， 招生政策凸显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力度， 权威专家解读政策， 学科名师坐镇指导。 每晚5点半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您倾力奉献。2018高考改革持续深入，如何洞悉高招变化，把握人生机会？ 双一流大学名单公布，高校格局产生重大变化， 打破专业招生原有模式，高校大类招生建成主流。 23本合并后第二年，志愿选择进一步精细化。 2018年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日拉开大幕。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你梦想护航。 权威解读高招政策，全面解答必考难题，尽在每晚5点半到7点 FM107.3 教育面对面。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教育面对面。那么现在呢，我们邀请出北京邮电大学世纪学院招旧处副处长王帅王处长，继续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年学校的一个亮点哈。就是也是考生和家长关注的，对我们来说意义很大的，就是在去年3月的时候，国际电信联盟正式发布了这样的一个手机移动终端动漫国际标准。那么这个标准正是由咱们学院主导定制的哈。那么咱们这个标准有没有咱们学生去参与研制呢？ 是这样，这个像制定标准这种大事儿，说实话，一般本科生真没有参与。因为当时我其实那时候看新闻联播的时候，一看，哟，像这种获得这种国际标准，应该在我印象中，像这种事儿一般都应该是双一流高校或者这个985的顶尖学校。然后其实也挺吃惊的，但是这个冷静思考一下呢，想一下呢，这可能是。国际这个联盟对我们的厚爱，也可能另一方面体现出我们这个办学的一种实力吧。然后我觉得虽然没有学生参与，但是我觉得这种学校的办学实力和老师这种实力能够还是让学生受益的。比如说我们老师通过这种科研，他能够将自己的实践和理论充分结合，最后促进他的这个教学水平的提升，教学水平提升了，我们的学生就受益了。 覆盖到这个学院还有专业建设方面哈，会产生怎么样的影响呢？ 第一呢，是我认为第一是有压力的，因为它是一个行业的标准，所以说这就要求我们的这个设备